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气温33到34度。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5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今天读书俱乐部将带您穿越时光之旅，一起阅读5000年农耕的智慧，让我们一起追溯传统农耕文明的源头，一起重温中华民族一路走来探索自然的艰辛历程。您知道农耕五祖是谁吗？刀耕火种究竟是什么意思？由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究竟完成了哪些跨越？稻黍稷麦菽，传统的五谷中哪些是中国土著，哪些是进口的舶来品？醍醐灌顶的醍醐指的是酒还是黄油呢？哪个朝代的人能吃上松花蛋？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今天让我们一起阅读由中国农业博物馆编辑出版的新书《5000年农耕的智慧》。北京时间11点02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今天为大家推介的这本新书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是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它的名字叫《5000年农耕的智慧：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知识》，里面有很多刚才我们片花里介绍的有趣的知识点。那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员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 嗯，感谢唐老师顶着大太阳啊，来跟我们一起聊这本新鲜出炉的关于农业的书。其实很多朋友觉得现在我们生活在城市，离农耕文明，离自然啊，似乎越来越远了。那这样一本书的出版有什么意义啊？是不是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 其实呢，我们日常的生活起居里头很多都是有农耕文明留下的烙印，所以呢，这本书呢就揭示了我们哪一些东西是有渊源的，是怎样的一个发明的过程。 嗯，就是告诉你糖打哪儿甜，醋打哪儿酸。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内容太庞杂哈，有种植篇，有加工篇，有养殖篇，有饮料篇，有这个种很多很多。就是各种衣食住行啊，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涉猎到了。我觉得是不是很多知识是浅尝辄止的，但是当我完全翻阅之后，我觉得哎呀， 出乎想象啊，超出我的想象，非常的有意思。那一会儿节目中我们要聊到很多有趣的知识点，比如说醍醐灌顶的醍醐，你觉得这个醍醐是什么？我原来以为是酒啊，其实错了。那松花蛋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唐代人可以吃到吗？还有就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这中间经历了什么啊？完成了什么样的跨越？人类走到今天啊，它经历了多少和自然打交道的这样一个艰辛的历程。那首先和大家聊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三观，我们心中的神，心中的英雄，它其实往往和农业有关系。比如说在农耕文明中有农耕五祖，那农耕五祖都是谁？ 对，我们农业的这个有五个这个先祖吧，就算是发明创造农业的各个方方面面。 嗯， 你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伏羲氏是吧，伏羲氏他是发明了蓄养，他是最早出现的一个祖先。就是什么呢？人类他从打鱼狩猎当中去发明了蓄，就是养殖，养鱼，不就是要去像养六畜是吧， 狗， 然后对对，六狗啊，猪啊， 马呀，羊啊，牛啊， 鸡什么的哈，这样六畜，然后呢，他就这是我们说他是蓄养之主，对，神农氏，我们说神农，那是 尝百草 ，一日呢遇到70个毒，是吧？然后呢发明了这个农业，发明了种植，是吧？这个我们说皇帝，是吧？我们说的这个皇帝，那么他，你像他这个不知母和皇帝，基本上是整个国家的架构，是他在推进的。在农业里头，你像我们说的天文啊，和这个我们的现在是在二十节气了哈，以前呢是属于根据天象，然后神权嘛哈，是天授，那么代表这个也是，完了呢再下来。皇帝的夫人，雷祖，对，雷祖他发明了养蚕， 对， 对， 这个雷是一个女字旁加一个劳累的累， 他发明了养蚕，他养完蚕以后，烧出丝来，然后呢织出了衣服，然后献给了皇帝，皇帝呢就是垂衣裳，天下就得到了治理，对，这是雷祖，最后一位就是我们说。大禹， 对， 大禹治水， 那 这个是最近的一个神。那么这个五个神呢，就从水利、养殖是吧？然后到种植，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和都有了。这是农耕的五个，我们说 五 祖我们的英雄，或者是我们的先人的一个、一个神吧？ 对， 五神。 他们是神农、伏羲、雷祖、大禹。水利啊、大禹还有皇帝啊，很多朋友啊，就是比如说对于历史啊，唐宋元明清这都还可以啊，再往前呢也还好，先秦再往前啊，然后比如说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好像就蒙圈了，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新石器时代了，然后这个具体的年份是什么时候，它经历了什么样的改变，为什么有这样的定义啊？ 就是我们说呀，新石器时代呢基本上是应该在10000年以前，10000年以前为什么会从旧石器转移到新石器，它是有自然的因素影响的，就是说我们说在10000年到12000年之间的时间呢，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温度啊，地球的温度突然下降4度， 在 12000年跟到10000年之间的这个时间，在很短的时间内气温突然下降，降掉了4度。 这4度其实已经很多了， 很大的一个悬崖式的下 哦，断崖式的这种下跌。 断崖式的下跌， 哦， 那这个下跌呢，就导致了，就是说，因为寒冷了以后啊，它那个野生的植物，对吧？我们靠采集， 对， 靠狩猎动物都不够人类的，就是使用。那么它逼得它就只有去，这是遇到挑战。然后呢他应对了挑战，发明了农业，但是正因为他发明了农业，文明就 有了、 嗯、 基础了。 嗯， 哎，这个是这个新旧时期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哦，其实是自然的条件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 那我们的先人总是要活下去的， 对， 没有办法，就发明了农业哈、啊。嗯， 是。那么新旧时期呢，主要的个标志啊， 嗯， 就是有四个方面吧。 嗯， 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会做陶器。 哦， 对，做制陶。 旧时期时代是不会做的。 有开始，但是呢、 嗯、 不是那么好。 哦， 啊，对，这是一个，但是呢最重要的标志是、 嗯、 这是第一个。一个、 嗯、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他是过定居生活， 嗯、哦、 对吧， 稳定下来了， 稳定下来了，他没有定居。定居呢就跟农业有关，因为种和养啊他都需要定居。你在这块地上耕耘，你没有一个 定居。我能带着麦地走吗？是吧，我的羊一直都跟着我。 不盖房子、嗯、不盖那个，这个定居生活是很重要的、 嗯、 因为只要你定居生活了、 嗯、 你发明了农业了，你很多的技术和文明 就产生了， 就产生了。 你总要研究啊，因为你不只是不是一锤子买卖了，是吧？我得不停的种、啊。 对对对，这个是你什么时候播，什么时候除草， 对， 什么时候跟浇水，对吧？ 对， 什么时候收获， 它有一个涵养和循环的过程。 对，什么作物怎么种， 对， 也不一样。 所以 养怎么养也不一样， 就定居很重要， 很重要， 嗯、 是一个核心因素。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叫模子时期， 嗯， 就新旧时期的重要区别，因为它是以时期命名嘛， 嗯， 就旧时期呢是以打字时期， 嗯， 为核心， 还比较粗糙的， 它就是一敲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对，嗯、 那个模子新时期呢就是敲完以后觉得这地方不理想， 还得找 钱，我抹一抹 啊，对， 我抹一抹给它抹平了， 嗯， 或者是抹得更加锋利， 对， 对我按我的要求去， 就工艺更加的精湛。 对，另外一个它那个新时期的这个的重要一个特点就是能装孔，因为它会磨了，装一个孔是重大变化。以前的那个旧石器它那个石头啊都用手直接拿的这个石器，那现在你有孔了，或者是说以前靠那个绳绑上，那没孔绑的时候固定就很弱，它有孔绑上就很容易，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标志性的、 嗯，制作了陶器，过上了定居生活，使用了磨制的石器。那还有一个呢？四个标准。 基本上就 这三个， 就这三个。 哦，这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嗯，划分的一个标准啊。还有一个就是外在的这种地理气候的原因，在距今10000年到12000年的时候，地球突然断崖式的降温，降了4度。我们今天觉得这4度算啥，是吧？一个早晚温差都不止4度，但是这个4度对于我们的先人来说啊，食物供给不上了。那面对这样的挑战，不能再就是平时像采集啊、狩猎、吃不饱了，那我们就停下来吧。我们要找其他的方法继续生存下去。所以这也是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这样一个跨越啊。大家记住了，这个时间点大概是10000年。左右，当然由于不同的这个地理位置，可能这个时间点会有上下的这样的波动。嗯，我们在形容原始社会的时候哈、经常会用啊，那个时候茹毛饮血，或者茹毛饮血啊，刀耕火种。茹毛饮血，我原来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刀耕火种我也听过，但是我从来没有细致的想过刀耕火种是什么意思，直到看了这本书我才理解刀耕火种是这样的。我们让唐老师给大家讲讲刀耕是什么意思。 对，刀耕呢就是说我们先民啊，首先呢我找到一个地方，然后呢我先呢把这个地方啊放一把火、烧了。 对， 烧了以后呢，但是它肯定还有一些枝枝丫丫的没烧、烧干净的，给砍伐掉，是吧？哎，然后呢，就是等于是刀耕和火种就是这样的。你找到一块原始森林， 嗯， 然后呢，对原始森林呢，换一把火给它烧了， 嗯， 烧了以后呢，挖一个就是等于就是很一大堆草木灰， 嗯、 是吧？因为原始森林它很厚的， 对， 一大堆草木灰，草木灰是天然的 肥料， 植物的肥料、是吧？它那么这个呢，它直接在那挖一个洞， 或者是扎一个眼儿， 扎个眼儿， 点点种子， 点点种子就是就播上了。 嗯， 然后呢，等着下雨天了，下雨来了，它就自己呢 就长出 来了， 完全是自然生长， 自然生长， 就 没有什么。 后期的除草啊、浇水啊都没有， 翻田啊什么这些东西它都没有，就很简单的一个耕种方法。 嗯， 那么这是原始的刀耕火种。 刀耕火种是算旧石器时代？ 算是已经是农业了嘛？ 已经有新石器时代的时候 了。新石器时期的早期 啊，早期， 早期， 我们也是就有一片地啊，先它烧了。所谓的刀耕其实是用刀把那些烧过的枝枝 桠 桠残枝给它砍下来，是吧？ 然后挖一个孔，或者点一个点 火种，在火烧 过 的地面上去播种。 播种， 嗯。 那么一般来说呢，种一两年。基本上就没 肥了，就是肥力就跟不上了， 雨水一冲刷， 嗯， 它就肥力跟不上了， 嗯， 它就搬走了， 就是这块地我们就放弃了， 对， 这叫抛荒，是吧？ 对对对， 就不要了，嗯。那其实，在历史上，好像商朝的迁都， 对， 据推测跟这个其实有关系， 对，所以咱们殷商的迁都啊，可能也有这个原因， 就是他后来选的地不行了， 对，就是哎，这个地方来他。已经肥力啊和这个，就是有刀耕火种的影子 哦， 有这个状态， 嗯， 那么玛雅文化也有这个， 就他们也这么种过。 那个你现在你去那个就是上南美去， 嗯， 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以下来的这个很好建的很好的那个建筑和基础和那个结构啊， 嗯， 非常好的文明，但是呢一下子就都不见了， 嗯， 完了又换一个地方。又来，所以他 就是你不理解为什么要放弃，是吧？ 对对对。那么，因现代人的分析啊，也是因为他这块地 不行了， 垦耕以后， 就是他没有足够的农业技术支持他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收获。 对对对。 那我只有放弃了，是吧？ 对对，这就是， 活下去最重要。 这就是不会施肥， 嗯， 没肥力了，我就养长不好了。 对， 这是所以咱们说。我们会积肥和施肥也是中国的重大发明， 嗯，对，其实中国对于农业的这种发明太多了啊，我们一会儿仔细聊聊，包括垄耕法，就是我们这所谓的全亩法啊，刚才说的施肥啊，桑蚕，哎呀，好多，你会觉得中国人真的很伟大啊。刚才说了刀耕火种啊，其实说到我们刚才说了一个传统的这个农耕五祖。五在中国特别的多啊，五福啊，这个 对五谷， 五谷 啊， 嗯， 然后呢五果， 嗯，对，就各种各样的都是五啊， 对， 然后呢这个我们知道有传统， 主要是跟什么有关系？你要插你一句 啊， 就是咱们过去的哲学里头阴阳五行 啊，对，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色， 就是，九五之中，就是五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字， 嗯，所以我们传统文化下就有一个五谷的概念啊。五谷呢是稻黍稷麦菽，菽呢是草字头放一个叔叔的菽，菽是指豆子啊。有一个成语叫菽水之欢， 对 啊，菽水之欢什么意思？ 就是菽呢，不只是豆嘛啊， 嗯， 然后水呢，就是，其实这个意思啊，就是很明白了，他就是说孝敬父母， 嗯， 哎，用。有豆子是什么呢？是蛋白质啊， 嗯， 对不对？它算是很有营养的一个东西啊， 嗯。 那如果我们长期就吃谷物，那么蛋白质含量是不够的。 对，谷物里是碳水化合物。 哎，那其实菽水之欢呢， 嗯， 就是一种孝敬父母的一个， 对， 一个意思。你把好吃的，来孝敬父母， 嗯， 其实也很高兴。 对，你看稻黍稷麦菽，这里头有很多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我们经常会说江山社稷啊，这个天安门旁边社稷坛，是吧？有五色土，那这个稷指的是哪一种植物呢？ 稷呢，像现在我们熟就是小米， 小米， 对，就是我们的小米， 嗯， 这个小米后面不有个小米加步枪嘛， 对， 就说明我们在这个区域它小米是主粮， 嗯， 是主食，是排第一位的， 嗯， 而且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千百年，它可能小米都是占排第一位置， 哦， 就是五谷啊，它就是说它也是不断在变化的， 对， 对吧？首先我们想，黍稷，为什么黍放在第一位？ 嗯， 一开始就是黍， 嗯， 这个黍啊，它就是由田间的那个现在说的是杂草。 对， 它演变成了黍。 嗯， 但是这个黍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它生长期特别短，就是60天，而且呢耐贫瘠耐干旱。 嗯，就什么地儿它都能长。 长， 嗯， 所以第一个先出现的就是黍。 嗯， 哎，完了，接着呢，在黍耕完以后啊，它这个稷啊，就是小米了啊。 嗯， 小米是狗尾草变的，就是狗尾草培育成的。 嗯， 那好，那就是狗尾草的好吃一些，比那个黍好吃一些， 嗯， 因为产量高了。 嗯， 哎，所以呢，就后来长期时间呢，就是稷，就是小米， 黍是黄米是吧？ 对， 黍是黄米， 就 是有一定粘性和糯性的那个， 对，黄米。 嗯， 那么但是黍呢，在过去那个地位很高，它是当时皇家用于祭祀用的 啊， 酒啊什么的，酿酒什么祭祀要用的，所以它也很高的地位。 嗯，剩下就是麦子啊。麦子还真是五谷中不是咱们原产啊。 对，为什么？你看那个字， 嗯， 麦子那个字啊，上面三行一竖，其实在竖下来就是来和去的来。 嗯， 对，底下呢，嗯，它有一个走字儿， 嗯， 就是走的那意思，就是从外面走过来的。从那个字就看出来， 哦， 麦子是这个字。那它什么时候走过来的呢？基本上我们现在推断呢，它是公，就是距今4500年左右。 嗯，从哪儿传过来的？ 基本上因为它的在中亚地区， 嗯， 中基本靠西亚和中亚这个地区发明，就是等于培育的。 嗯， 然后呢，通过三条渠道，哎，引进进来的。 嗯，其实它不是说点对点，是从不同的渠道传入中国的。 中国的，对， 嗯， 对草原民族做了很大的贡献。 嗯， 对，是这么一个东西。 嗯， 所以麦子进来以后呢，对咱们那个是很大的变化了。 嗯， 就是我们基本上在4000年左右呢，基本殷商啊，殷商这个地域就开始 种小麦了， 种小麦了。 但那时候还是粒食是吧？ 对，对， 就是吃的是麦粒儿。而不是说像我们今天可以吃面饼，可以吃面条，不是哈？ 对，我们是粒食蒸煮， 哦， 是咱们的特点。 嗯， 就是主要靠蒸和煮。 嗯， 这是咱们的特点。那么后来呢，能成粉食，就是 把小麦磨成粉了。 对，我们发明了磨。 嗯， 磨谁发明的呢？鲁班啊。 啊，哦，鲁班发明的磨是吗？ 对，这就是我们的英雄。我们英雄很厉害的。 对， 你看他是木器啊， 他是石匠的那个 对 祖师爷， 对，祖师爷，他各个都是祖师爷。 嗯， 他发明了这个磨，有了磨呢，我就可以把麦子呀去壳，就是磨成了面粉。 对， 有面粉， 这就遍地开花啊！就各种，你看咱们现在全国有多少 面 条是吧？ 面条啊， 面饼 啊，还有包子呀什么的。 对。 面食都是它， 对，就是小麦， 是， 所以它进入了中国的这个五谷，因为小麦是很硬的，你回家用锅蒸着麦粒儿，且蒸不熟，而且也不好吃啊，也不好消化。但是变成粉之后，就是变成我们人类特别喜欢、特别容易消化的一种食物了啊。 对，那它一统天下， 对， 一统 北 方的天下，这是。 对，那一统南方天下的 是稻子 ， 对， 哦， 咱们的。这是就是说，所以五谷当中就是麦子是外来引进的，其他都是中国原产的。 嗯， 那么咱们中国的稻呢，是中国是稻的一个发源地。那么这个稻呢，我们说在早的，我们有上万年的。 嗯， 这个 其实更早了，不仅仅是河姆渡， 就遗传不仅仅河姆渡是7000年。 对， 但是那个时候它为什么它有标志性意义呢？ 嗯， 因为河姆渡发现的稻啊，量特别大。 可能是一个粮仓是吗？ 对，至少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粮仓。 哦， 对，所以他那个这里头，他在他那里头有野生稻，有栽培稻，有磨稻， 哦， 有金稻，有仙稻。 哦，对 对，有金稻，有仙稻， 对， 都有。 我们现在说仙米嘛，那个字儿还其实很多 对金稻仙稻 会念成山米啊。 对， 就是山米和精米的区别，就是精米要打磨的更好，口感要更好，山米就是更粗糙是吧？ 仙稻对更粗糙一些， 其实水稻 少一点。 对，水稻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是吧？ 对，我们基本上说在早了，江西有一个万年的这个地方， 嗯， 洞，万年仙人洞， 嗯， 那个洞我们发现也是上万年的稻谷的遗存。 哦， 我们湖南我们还发现1万，差不多3000年左右。 你看，都是长江流域的啊。 对，基本上是长江流域的，而且呢，因为我们说是稻谷是从野生稻 对 培育过来。 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人类不断的驯化的， 驯化着来的、哦、所以中国人聪明就聪明在这儿。 嗯， 我们驯化了世界上的大部分，或者是说小，基本上一半的这个作物。 嗯，这个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啊。刚才说到了这个驯化了多少啊？这个书的23页啊，写到了啊，他说五谷的概念形成之后，虽然相沿了2000多年，但是这几种粮食作物在全国的粮食供应中所处的地位却因时而异。五谷中的粟，小米是吧？ 嗯， 和黍就是黄米等作物，由于生命力强、耐旱、耐瘠薄啊、生长期短等特性，适合在干旱而缺乏灌溉的地区生长，而在北方旱地原始栽培情况下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然后，其实五谷还有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麻稻黍稷麦菽，还有一种说法是麻黍稷麦菽。这个麻指的是。大麻是吗？ 对，这个麻呢，你看它麻为什么是谷呢？我们现在就不可理解哈。 嗯， 就是我们说麻可以，这个麻可以剥皮，然后做麻衣服是吧？ 对， 麻衣嘛哈，可以穿麻子衣服，现在很时尚的。 嗯， 这么一个 就叫僧女，他们 对对对对对、 哦。嗯， 所以呢，它咱这个麻，另外一个西方，它不是有个西麻是一种毒，也可以做一个毒品， 嗯， 对不对？ 嗯， 它也其实是。同一种麻、 哦、 只是在培育阶段以后他们从那个角度培育、 哦、 就是把那个 加大了它那方面的 属性、那个、含量、 嗯、 就是把这个兴奋的那含量越来越、 嗯、 越抽取培育、 嗯、 培育就引往那边引导了。 对对对， 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这边的麻籽呢就很少有这个兴奋的这个成分。 嗯， 但我们的那个麻籽呢早期是作为食用 哦、 吃 啊，咱们是吃那麻籽啊。 对对， 那麻籽是不是榨油啊？ 啊，后来变成榨油，其实一开始就是吃食物。 哦，是食物，所以它麻也是传统的五谷之一哈。 对，所以那麻吧，就过去人咱们这个食物种类少， 嗯， 那麻这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食物。 就那时候没得啥吃， 所以北方的 是吧？ 南方它有稻， 嗯， 哎，北方的这个五谷呢就有麻， 有麻， 稻和麻的地、哦、有地域的问题。 嗯，这本书很多有意思的知识啊，有意思的古代农业科技知识，5000年农耕的智慧。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聊。 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今天读书俱乐部将带您穿越时光之旅，一起阅读5000年农耕的智慧，让我们一起追溯传统农耕文明的源头，一起重温中华民族一路走来探索自然的艰辛历程。您知道农耕五祖是谁吗？刀耕火种究竟是什么意思？由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究竟完成了哪些跨越？稻黍稷麦菽，传统的五谷中哪些是中国土著，哪些是进口的舶来品？醍醐灌顶的醍醐指的是酒还是黄油呢？哪个朝代的人能吃上松花蛋？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今天让我们一起阅读由中国农业博物馆编辑出版的新书《5000年农耕的智慧》。北京时间11:28，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今天为大家推介的这本新书是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由中国农业博物馆编辑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知识，是今年3月新鲜出炉的。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这本书的嘉宾，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员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大家好。 嗯，节目的上半时段说到很多有意思的知识点啊，其实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有一页的内容吸引了我。我们现在啊目前栽培的600种作物，我们说主要的作物啊，就是中国大地上有600种作物，那么有一半是国外引进的， 刚才我们说传统的五谷冬当中，小麦也不是咱们的原产。这有一个表格特别有意思，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这个表格是海外农作物传入我国的时间表。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看电视剧啊，一些搞研究的老师就会说，哎呀，又错了，你看这个时候武则天怎么可能啊能吃上胡萝卜呢，他是吃不上的啊，他怎么可能能吃上松花蛋什么的，都不对啊。我给大家念念这个表可好玩了。比如说在汉代传入我国的作物都有什么呢，那时候很早了啊。葡萄、苜蓿、核桃、大蒜、香菜、黄瓜、芝麻、蚕豆、豌豆、石榴、温布尔，这温布尔一般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 就有鼻涕。 对，哎，温布尔是鼻涕吗？过去北京有一道菜叫温布尔白菜心儿，那温布尔有点像山楂，有点像红果的那感觉。 红果那种的哈，对， 这是汉代引进的啊。然后唐到五代。你看这个时候啊，就大概公元六七百年啊，到一千年左右的时间，然后这个那个时候都传入什么了呢？波斯枣，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啊，波斯枣、巴旦杏儿，我们现在经常吃吧，是吧？啊，菠萝蜜、油橄榄、胡椒、无花果、菠菜、胡芹子，我这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啊。然后还有小茴香。然后宋代有什么呢？有站成道、胡萝卜、凉薯、南瓜。凉薯是什么薯？也是一种根茎类的，是吧？ 对，也是一个块茎类的。 对，你看明清时代啊，明清时代才传入中国的都有什么呢？红薯、玉米、马铃薯，都是那个时候。还有烟草、花生、辣椒、番茄、菜豆、结球甘蓝、花菜、洋葱、芒果、苹果、番荔枝、菠萝、番木瓜、陆地棉，还有向日葵。明清时代的时候才出现瓜子儿，要是打这之前发现武则天嗑瓜子儿，哎，这不对啊，是不是？这肯定就是那时候还没有的，哪来的瓜子儿？他可能能嗑点麻子儿，我估计。 原来电视剧里头经常演呢，从玉米地里头唐代的或者是故事里头啊，这么从玉米地穿过去了。 对，骑马上 那个时候还没玉米没引进来呢。 三国时期恨不得就从玉米地里杀出来了，是吧？其实根本没有啊，玉米是你看是明朝才传入中国的， 所以万历以后。 对，所以很多朋友说，那五谷里头为啥没玉米呢？你看玉米多重要，现在哈，那这不是咱传统的，明清之后才会有。刚才唐老师说了，万历一五几几年之后才有的这个玉米啊，所以特别的好玩。其实我们在读这些名称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个规律啊。你看这里头有以番开头的，番木瓜、番荔枝，是吧？然后呢，有胡开头的， 对， 胡麻、胡椒、 胡瓜、胡椒， 然后 胡蒜， 对，还有羊开头的，比如说洋葱， 洋白菜， 对，我们现在说叫洋柿子， 洋柿子，对。 然后还有波开头的，比如说菠萝、菠菜， 菠菜。 这个其实这些标志代表了它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来源。 来源 啊，我们可以给总结一下规律。 对， 嗯， 对，基本上是说从我们说从胡呢，我们过去呢说我们中国以西的地国家的人叫胡人， 嗯， 对吧？ 胡服骑射， 对对对，这是从西边那边打引进来的，所以他们这个途径，如果从西域那边引进过来的，那就是带胡子的 胡椒， 对，胡子辈儿的， 胡萝卜。 汉唐这个期间就比较多了， 嗯， 对， 嗯， 那你看我们说那个波，波字，那就是过去波斯国。就是 伊朗， 对，伊朗、 中亚、 伊拉克的中亚、这个地区的西亚，这个地区的， 菠菜还真是从波斯来的，是吗？ 对， 哦， 这是来源，因为咱们这个在汉唐时间吧，跟波斯、那时候波斯国很强盛的，也是很重要的文明，文明古国，那么这个是，然后帆呢？你不是说过去说外国的帆船哈？ 从通过船运过来的 帆 啊，外帆，那么带帆字辈的啊，这个也是这样。然后羊，那肯定 就这两个应该是从海路过来的，是吧？ 对对对，都是 帆和 羊，对对对对，波湖， 对， 这是这样，它有这个特点。 嗯，所以特有意思啊。今天我们吃每一种食物，你去超市的时候觉得，哎呀，这物质极大丰富，你想买什么都会有，但是。嗯，可能你穿越回一千多年前，很多东西就是没有的啊。那个时候物流也不发达，我们也没有引种过，或者说可以进口过这么多的食物啊，供我们食用。那其实说到中国对于整个世界农业的贡献啊，我们可以先说说这个垄耕法，一会儿说文明的那个啊。垄耕法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去。野外不是野外，去郊外啊！你看到田地的时候，田间地头的时候，一垄一垄的是吧？绵延的很长。然后其实最早我们刚才说刀耕火种，那个时候就一撒籽儿啊，就撒到眼里，就自己交给天去管吧，是吧？到后来人们突然发现，哎，这垄耕法很好的，它最早是起源于黄河流域，出于偶然，后来大家觉得这个太棒了，就慢慢的推广开来啊。为什么在黄河流域最早出现了垄耕法？一垄一垄的， 对，农作法呢，它就是这样。你看，就黄河，它黄河水，它有雨季，就是说当那个雨水大的时候，当它这个得以靠河岸边的这些地方嘛，它都浸上水了。 嗯， 或者是说另外一个，它下雨的时候，它水会漫灌流下来，那就需要呢。如果你种上去，你可能把那个种子都会被飘走了。 对， 对不对？ 嗯， 那么它就需要就是。等于是跟河道垂直的， 嗯 啊，就是顺着水流的方向， 河道是横的，它是竖的， 对，顺着水流，因为它坡是这样的、啊，顺着水流的方向，然后呢，挖一垄一垄的沟， 对，就是排 水 沟水 往下排， 嗯， 对吧？就是排水沟， 对， 那排水沟，那水在沟里流，我上面垄上呢就可以种。 嗯， 对吧？ 嗯， 哎，它就形成了，长期就形成了这样沟垄。 然后发现这种我们也叫犬母法啊，犬母的犬是一个田字旁，右面放一个狗的那个犬，犬母法。然后发现，哎，这种种植方法非常的科学， 对， 很通风，很透光啊。 对，它就是我插你一下，就是上田弃犬， 嗯， 下田弃母。 这个您可以解释一下， 对， 嗯， 就是。高的地方，上田是不高的地方吧？哈， 嗯， 就是去就是因为它比较相对来说水没那么多了， 嗯， 它就直接种在沟里头， 哦， 对吧？ 嗯， 哎，然后在地势再更低一点的地方，因为湿的大了， 嗯， 就种在了，这个就是垄上了， 嗯， 对吧？就是就这样的话呢，它就是保证了水分的供应合适， 对。就是你可以根据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决定是种在我们说垄台上， 对 对, 对， 就上面 上 还是种在沟里，垄沟里， 对对对， 是吧？ 沟里头，嗯，不一样。 对，而且这个这种垄做法啊，和它的这个走向其实也很有关系，嗯， 对， 嗯， 它跟河流走向也有关系，然后跟那个作物的生长也有很大的关系， 嗯， 完了呢，它过一年，它把那个垄剖开。 对， 再把上面那个垄的那土啊剖开、 嗯， 分成两边， 嗯， 然后呢，沟就变了， 对， 沟的位置变了，然后呢，土的等于用的土也变了， 对， 这就方法就代田法， 对， 就是这样的话呢，等于说我今年我是用这块土来种。种明年呢，我用这块土来种， 就是 有变化。 对，这个垄台和垄沟，它是不断的交替进行的，就使这片土地的肥力啊，它能产出的食物能够最大化。 对， 嗯， 对对对， 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方法。那中国人发明了啊， 对， 慢慢的就蔓延开来。这种方式呢，也后来影响了其他国家、其他地域啊，从事农耕的。人啊，让更多的人能够吃饱饭，利用土地给予自己的这种收获和营养。 对，这就是我们说农业里头不是精耕细作嘛？ 嗯， 这是精耕细作的萌芽期了，早期了。 哦，垄耕法是第一步啊。 对， 其实我们经常说啊，我们是四大文明古国，说那三大文明都断了啊，只有中国延续下来。我跟很多老师聊过这个 问题啊，说为什么我们没有断，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我今天又和唐老师聊了，我觉得唐老师说的特别好，而且这部书里给了答案，从农业的角度给了你一个回答啊，这是我以前没有看到的一个视角。我们先从地理的方面说啊，为什么我们的文明能够延续下来，我们占有什么样的这种地势？ 对，我们呢就是应该可以说三面环山， 嗯， 一面面海，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区域， 嗯， 是中华这个攻击的所在地，基本上要么环的是山，就比如喜马拉雅山是吧，西部的那个高地， 嗯， 然后要么就是像大沙漠这一边的是吧，就是蒙古和那个那些沙漠地区， 嗯， 那么这些呢就是外族呢入侵和这个很困难，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个地理的因素， 就天然的屏障。 对，同时呢我们这个它有个地理优势，又是什么呢，因为是我们是与热同季， 嗯， 就季风是气候的特点，就是热的时候下雨， 嗯， 对不对，然后冷的时候它是干旱、嗯、这样 与热同济、 嗯、与热同济是有利于庄稼成长， 哦， 对，因为长得快啊、 嗯、 热的时候长得快，但是这时候给水， 嗯， 这时候给水 就是它最需要成长的时候，营养的时候就水就来了， 对，水就来了、嗯、 所以它适合农耕 我们可以靠天吃饭 啊， 这是我们 老天赏饭、啊、 老天给我们的很好的一个条件， 嗯， 对， 这是地理上的哈， 对，地理上的优势、 嗯、这是地理上的，它就适合农耕， 对、 啊，还有就是 我们想还有就是文化、 嗯、 是吧，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的文明哈、啊 嗯、 文字这一块， 嗯， 这一块，那我们文字肯定是文化的一个核心要素， 嗯， 对，有文心载体和要素， 嗯， 是吧，那我们这个文字呢是数千年来一直传承，是吧， 对， 我们说最早可以就比如说甲骨文， 对， 对吧，甲骨文那个文字，那到现在3000多年， 对，其实感谢秦始皇啊，他统一了文字， 对， 我们后来就是最早的那个石鼓文包括甲骨文我们能把它读懂，就主要因为它都是秦系文字，就是一脉相承的，一开始看不懂，但研究研究还是可以懂的啊。 就是说我们从至少说就是从那个秦汉以来， 嗯 这个2000多年文字没有变化过、 嗯、 是吧，再早了那当然也有从甲骨文也能追溯过来， 嗯， 都没问题， 对， 这个都能看懂， 对， 但是你再看看世界其他国家，它可能往前到2000、200年， 嗯， 就看不懂了， 就是它的文字体系整个发生了变化， 对， 嗯， 你就看咱们说韩国， 嗯， 对吧， 嗯， 韩国因为他们现在用的文字，那他现在咋，他们在也有历史一些宫殿啊什么建筑上面都是汉字，过去留下的汉字、 嗯、 那他人都懂不懂了，现在人都读不懂了， 嗯， 对， 他改变了 嘛、 嗯、 他改变了，你像这日本， 嗯， 他可能也没有像咱们这么长的，他现在这里日本这里大量有汉字啊、 嗯、 日本的文字里有大量汉字，你看英文也是啊，英文他也是说因为他是拼音文字， 嗯， 是吧， 他带的信息就少， 对，拼音文字因为音老变，发音是随着讲话的变化， 对 啊、变化的老变、嗯、他也跟着流变、 嗯、 流变以后但再找回来原来的就找不着了， 嗯， 对吧，我们是就是象形文字， 对、哎、你现在一看你就知道是啥意思， 一看是啥意思， 元旦的蛋看得懂吗， 不变，因为这啥意思他不会 今天这么变啊，所有的字体这么变他依然携带着大， 也是说因为他是拼音文字， 嗯， 对吧， 他带的信息就少， 对，拼音文字因为音老变，发音是随着讲话的变化， 对 啊、变化的老变、嗯、他也跟着流变、 嗯、 流变以后但再找回来原来的就找不着了， 嗯， 对吧，我们是就是象形文字， 对、 哎、 你现在一看你就知道是啥意思， 一看是啥意思， 元旦的蛋看得懂吗， 不变，因为这啥意思他不会 今天这么变啊，所有的字体这么变他依然携带着大， 可能一直就这么大， 司空见惯 、 嗯、 所以不觉得值得记录，不觉得值得那个去传播、 哦、 所以他就是这样的，正因为这样你看我们的几代全是编农书编得多的， 嗯， 都是这个，就是说其他民族 入主中原以后， 哦， 对， 他突然开了眼， 对对 对, 对， 这么多有用的啊！ 元代也是大量的农书， 哎是 出版， 哎， 然后呢，再就是清代就更多了。 哎，我这个突然理解了，我原来不知道，我还想，哎，这为什么会在这个时代就出现了这样的农书，反而在我们就是中原民族啊当家做主的时候没有出现啊？我们还不以为意，觉得没啥， 哦啊，我们靠这些口口相传嘛， 嗯， 靠农业， 我们 谚语，然后我们把技术传承下来，父招其子嘛， 哦， 兄招其弟，就是一告诉他怎么种， 就我们一直都是这么 什么时候种啊？清明前后种瓜点豆 啊， 怎么种啊？他就也有他， 反倒是少数民族啊，把这个东西这个收集记录，哎，出版，然后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啊，也是一种贡献。 他最进行了出版和推广的一个刊刻嘛，哈，因为这刊刻呢需要很多的财力支持哈， 嗯， 然后发行， 嗯， 但写呢是贾似协，是也是咱们汉民族，是山东的这个官员 啊，哦， 对， 嗯，鲜卑族，再多说一句啊，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修建长城的少数民族是鲜卑族啊，因为他后来成为中原文明了，他和游牧民族他发生了冲突，所以他也得屁股决定脑袋的，我也得修个长城，啊，然后维持这样一个农耕和游牧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的秩序啊。那刚才说到四大文明，我们没有断，我们从地理上分析了，我们有山有海，而且是叫什么同济， 叫雨热同济， 雨热同济啊，就 生长很有， 对，就老天爷赏饭，适合农耕，这是第一啊。第二，文化上我们真的太强大，对吧？文字这个谁都干不过，所以第三个就是农业了。 农业， 你看我们说我们有两条母亲河，北方的黄河，南方的长江啊，其实这也是两个农业的中心啊。我们北方啊叫戍作，就是主要是黄米小米啊，南方叫稻作， 稻作， 啊， 对， 其实这两个文明是互相补充然后交替支持，支撑我们的文明能够走到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唐老师给我们讲讲 这个，就叫咱们也有学者说它是叫二米文明， 哦， 小米文明和大米文明， 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 南方 粟和这个稻了， 对对对，南方的大米文明，北方呢就是小米文明。 嗯， 那么北方小米文明呢，因为光吃这个粮食啊不够， 嗯， 它需要畜牧， 哦，畜牧， 牧， 嗯， 放牧或者畜养， 嗯， 对吧？养猪，嗯，是吧？ 对， 哎，南方呢稻呢，它也需要加鱼， 哦， 所以有饭稻耕鱼。 嗯， 对吧？ 嗯， 吃饭是稻， 对， 然后喝的汤，鱼做的汤是吧？跟鱼， 嗯， 哎，就是吃鱼肉， 嗯， 然后当然也养猪，但是没有牧， 嗯， 牧也比较， 对，是地理环境决定的， 决定的啊， 嗯， 少， 嗯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 对， 你看我们古代那么多朝代，它迁都其实大概就是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两个地带是吧？ 对， 嗯， 它迁都大致是这样，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啊，转移。你看，我们早期呢，可能是在黄河上游， 对 对吧？ 嗯， 后来到了西安这一块是吧？ 对， 算是也是中上游。 嗯， 到下来呢，就是黄河的下游， 嗯， 对吧？像河南这一带，中原这一带下游，完了呢，黄河以后，后来长江流域就发展起来了， 嗯， 所以长江就成为了，嗯，经济的中心。所以就叫舒湖熟天下足， 嗯， 是吧？哎，就是靠这个舒湖这一带地区就稻作成熟了，天下就够吃的了。 嗯， 所以就有一个石岩地开的这个大运河， 哦， 就是运粮食了。 因为运河嘛是南北向的啊，那长江和黄河大体还是从自西向东的啊，这样一个脉络和方向。我们片花里啊说到两个小知识点，在这儿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这本书在加工篇里提到了一个词叫提壶，嗯，这个提壶我们这个词儿经常用，哎呀，你的话让我醍醐灌顶。然后细究，我问你醍醐什么意思，我一看我觉得，哎呀，这个你看这是左边是个酉吗，这酉和酒就连起来了，我一定以为它是酒啊，但是看了这本书还真不是。醍醐指的是什么呢，唐老师？ 醍醐呢，它其实是一种就奶制品， 嗯， 对，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说乳呢提炼就乳成 烙。 嗯，就乳提炼之后变成乳酪了。 乳酪， 这个我们在超市里都看见过哈，都买过吃过。 酪成酥， 嗯， 酥 酥， 对， 你看酥怎么写？左边是个酉，右边加一个 和， 嗯， 酥成提提壶， 就酥之后是提壶， 对，就是酥里头的精品， 嗯，就是、 提炼出那一个很精的那一部分， 嗯， 就是 有点类似于今天的什么呢？ 就是，其实就是酥油哈、啊 嗯， 酥油上面的 层皮 最精的这么一个部分、 嗯。 其实它也可以是古代呢，还因为它很珍贵， 嗯、 还不舍得吃、 哦， 还做化妆品。 啊，做化妆品 是、 嗯、 是。 所以这个提壶大家懂了吧？提壶灌顶不是说拿酒啊从脑袋，但是也不是浇下去啊，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 它其实是油。这个 对 哇，浸润下来的那种感觉是吧？ 浸润一下，然后透明的那种啊，突然明白了， 啊、 就是大家给你点拨一下，哎，一下子就全豁然开朗的那种韵味儿、 哦。对，提壶非酒也，提壶是黄酒也。按书上写了89页说，提壶相当于我们今天现在所说的精炼黄油，是最上层的酥。今天我们说口感很酥脆，这个酥其实也和黄油是有关系的。然后提壶因为量少不易得到，因此格外珍贵，所以古代提壶主要用途是医药品或者是化妆品。啊，一般都不舍得吃，嗯，还有一个小知识点挺有意思的，就是松花蛋，这个外国的朋友觉得中国人吃松花蛋，很多就是外国女婿第一次上门之后，这个吃松花蛋都觉得特恐怖，怎么中国人会吃这种蛋啊？这个颜色，他们觉得这是魔鬼蛋，啊，但是松花蛋也是中国人发明的，咱们说说这个松花蛋是什么时候发明的？ 它就是明万历年间， 嗯， 就是明代的时候发明的。它其实也是意外， 对，其实很多美食是意外， 这个意外，意外赶上，就是说，它这个一个茶馆啊，它有个习惯，老板有个习惯，把这个喝过的茶根啊什么的哈、 嗯， 倒在那个灰炉里头， 嗯， 灰炉里头，它一灰炉也热嘛哈，然后哎。茶一吸完了呢，就剩了茶叶了哈，干茶叶了、 嗯。 但是鸭子呢，它可能就是 特别喜欢到那儿去， 到那 儿 去下蛋， 松 软很舒服嘛哈、 嗯， 到那儿下蛋去了。 对、嗯， 下完蛋了，它也不注意，然后继续 就有遗漏， 对，就遗漏、 嗯，有一个蛋或者几个蛋在那儿放了很久很久， 对，就泡出来了。泡出一打开，大家觉得很奇怪，哎，这个东西怎么跑这儿来了？ 哎，这颜色怎么变成这样了？ 要扔掉，一打开一看，哎呦， 哦、 还 香 啊！ 啊， 对、 嗯， 就才发现了。 对，这个大家知道松花蛋上有松花哈，但是你知道这个松花是怎么形成的吗？这书里给介绍了啊，还有一点时间给大家读读啊。那、 嗯、 松花蛋为什么会形成白色的花纹呢？因为禽蛋经过长时间放置，蛋白质中的部分蛋白会分解成氨基酸，那么这些氨基酸与制造松花蛋的泥巴里加入的一些碱性物质，比如我们刚才说的石灰啊、碳酸钾、碳酸钠呀，产生了化学变化，变成了氨基酸盐。这些氨基酸盐是不溶于蛋白的，所以它就以一种几何形状结晶出来，就形成了漂亮的松花。这个书特别特别好玩，还讲了这咸鸭蛋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还有这个糟蛋啊，就糟卤的糟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还有很多很多有趣的知识点啊！这本书真的让我非常意外，让我读起来津津有味儿，因为我觉得它距离我们的生活真的并不遥远啊。我们就来自农耕文明，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来自于田园啊，农村是城市的童年，那里有我们的根啊，我们今天的血液里依然有着那样的种子啊。那节目的最后，我们让唐老师用比较短的话去总结推荐一下这本书，或者说可以送大家几句寄语。嗯， 对，就是这样。因为咱们的农业啊，它是一个不仅仅是安天下的产业，而且呢是新时代的农业，它也是盐津的盐， 嗯， 盐味， 嗯， 养肺， 嗯， 养心养脑的一个产业。 哦， 所以这个农业就是现在是不是仅仅是说解决温饱问题的农业， 对， 是吧、 嗯、它是提高生活品质的农业。 你乡村旅游是吧， 嗯 啊，又来所以是说呢，乡村会让城市更向往的一个地区。 嗯， 那么我赠了一句话，就是叫传农耕智慧成中华文明。 嗯，